唤醒、疗愈、创造。每个人的小时空都有力量安放自己的心灵。最后一堂，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小时空修心课，我是德芬。今天是我们小时空修心课唤醒、疗愈、创造，唤醒这个部分的最后一堂课。在前面的课程当中，我跟大家分享了怎么样才能够看到自己的模式，我跟大家谈了很多很多，举了很多的故事，举了很多的例子，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对号入座，看到自己现在的痛苦是来自于我们内在的哪一个模式错误的运作所造成的。我的上师萨古鲁也说过，我们在灵性成长的道路上，就意味着我们要对自己的痛苦有所觉知。而我个人认为，这个所谓有觉知的痛苦，就是说你能知道这个痛苦是来自于自己本身，而不是其他人造成的。也许我们都会觉得是由于这个人、这个情境，都是这些发生让我们觉得痛苦。可是我觉得最好的方式还是去看见这些痛苦是我们本身内在的一些信念系统或是一些错误的模式运作才造成的。所以在灵性成长上，萨古鲁说，他希望我们最终能够做到的是，无论外在的情况怎么样，我们内在的喜悦和平都不会被夺走。萨古鲁说，为什么每个人都想要到天堂去？因为他们以为天堂不会让他们受苦的。可是这样子你还是会受苦，因为我们还是被锁链绑着，只能在某种条件下才能快乐。如果离开了天堂，你还是会不快乐的。我刚刚说到，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其实我们都可以很快乐。很多人可能会问，怎么可能呢？如果我在天堂里我是快乐的，可是在地狱里面我怎么可能快乐呢？我想大家都知道，在20世纪有一个很伟大的意义治疗大师，叫做法兰克。他曾经在纳粹集中营度过非常恐怖的生活，但是他不但没有怨恨，反而对人类的心灵力量有了很大的体悟。他认为在纳粹营中，他们可以夺走他的睡眠，可以夺走他的尊严，可以夺走他的食物，甚至夺走他的衣服，但是永远没有办法夺走的就是他的内在内心的状况。他可以永远维持一个喜悦的状态，这真的是非常非常伟大的一个体悟。他这整个人呢，就是解脱的了。我知道这是非常困难做到的，但是呢，我们可以从第一步开始做起，就是先要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究竟是什么东西锁住了我们，而锁住了我们的东西，让我们无法自由解脱的东西，永远不是外在的情境，而是内在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到内在去看到，究竟是什么阻碍了我们的幸福快乐。比方说，你觉得没钱让你很痛苦，我就鼓励你在没有钱的情况之下，尽量让自己活得快乐。在新年特别课程当中，我还会跟大家谈到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我们改变自己的心态也好，在生活中寻找小确幸也好，把自己的心灵水平能够调整到说，虽然我知道我没有钱那是让我痛苦的一个原因，那我就让自己在没有钱的状况之下也能够快乐。亲爱的，如果能够做到的话，你的内在力量就增强了，而且你想要的金钱就会随之而来的。又比方说，如果你是因为你没有一个亲密伴侣而让你感到孤单痛苦的话，那你就要试着在这种情况之下让自己活得更精彩，自己一个人活得开开心心的，这个时候你最好的亲密伴侣才会出现。在接下来的疗愈创造的部分，我就会带大家去走这段路程。我们如果是因为没有钱所苦的话，让你在没钱的状况之下走出来变得很快乐，我知道是不容易的。所以这当中需要很多很多疗愈的方法，最终我们才能够去创造我们的生命奇迹。 还有一点就是永远不要相信记忆中告诉我们的，因为我们的记忆总是会告诉我们说以前的日子有多好多好。像我自己就很怀念小时候因为没有钱买不起好吃的东西，或是买不了衣服的那种感觉。过春节的时候好不容易有了新的鞋子新的衣服穿了，买来的时候还不能穿，要大年初一一早的时候才能穿。那你想想，大年初一一早我起来的时候，那个兴奋的心情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开心啊。所以我们才会错觉认为小时候好像比较开心，其实不是的，只是我们脑子里面记得过去的好像比较好，现在的比较痛苦。不要被记忆所骗了，要知道未来我们是可以创造美好的情境的，尤其是此刻当下。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一个当下就能够回到自己的内心，跟自己好好的待在一起，不要受到外界干扰的话，那么此刻就是我们生命中最好的时刻。所以真正的解脱、自由、快乐，就是没有人能够把这些东西从你内在夺走。我希望上完小时空修心课之后，当然不是每个人都100%能够做到，但是至少我们能够在大部分的情境之下能够不为外界所动，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都能够沉着地应对，维持自己内在喜悦的程度，这是我希望跟大家共同努力去做到的。今天我们的静坐冥想就请大家能够下定这个决心，发这个愿望，就是说，是的，我要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我内在的喜悦和和平，未来我还要好好继续的修小时空修心课，跟着得分一起成长。其实应该说是得分跟着你们一起成长，谢谢你们的陪伴。Thank you. 本节目由张德芬空间联合蜂巢音乐出品。